喂， 光影幻境，音乐纵情。Hello Moto。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王老师啊，好久不见了哈，尤其是秀媛， 好久不见， 刚从台湾来 啊， 哎呀，这身红毛衣穿的， 快要过年了，来点喜气， 哎，真是挺好看 啊，谢谢， 也不知道王金平喜不喜欢， 我相信他会喜欢的啦，因为这是橘子色嘛，这又不是太绿嘛，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王金平， 嗯， 你仔细看看他，你觉得他长得是不是有点像王金平？ 有 什么地方有点像？ 哎，你瞧王金平的眼神跟我眼神不一样。 某个地方的弧度有点像， 对对对，头顶的弧度还像蒋中正。 是是是是。 哎，咱们看一下照片，台湾，我发现有意思。我昨天咱们看看啊， 王金平， 王金平，我给你看看，王老师，你看这个在人堆中间的那是王金平，你再看下边。高跟鞋说是什么女的里头有什么女立法委员吧， 有一个女的立法委 员，女立法打架，就是她那里边打架，立法会里还是什么会啊， 是是 叫什么会， 立 法院里打架，女人高跟鞋扔到空中，院长王金平帮一下中招了。 嗯，所以那天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消息，然后这个事情全世界都在看， 那当然了， 真是太特别了。而且这第一次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守在电视机前面看，因为那一天是要审一个总预算，如果那一天不审这预算的话，今年度的预算过不了啊关嘛， 嗯， 所以大家都在期待说王金平去主持这个议事，但是民进党因为要背阁他的议事，就把门给锁起来了，然后不让这个王金平上主持台。那这个事情是在全世界见所未见的嘛，就是我把你锁在你的休息室里面，不让你走到议场，而且是在 他怎么能有这个权利呢？谁给你的权利？ 但是也因为其实立委有很多的免责权，对不对？然后在议会上面其实我可以，哦，因为你也没有说我锁你，我犯什么法，现在目前为止你找不着这条法， 相当于这算相当于议长吧， 是， 对啊，是议长， 你这能把议长给锁起来， 对，但是问题是我就锁了，然后就大家一堆人，然后后来就是每一天的这个新闻都在找这个到底谁是主谋，谁去锁这些事情，被找到的人都还好高兴，说你看我才花200块台币我就达到这个瘫痪意识的作用，你看这些人现在脑袋真的不清楚，你知道吗？ 那只高跟鞋 也是 现在值钱了，叫价22万， 砸过 王金平的脑门，叫价22万。 其实我老实说，我看到这种现象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啊，身为一个台湾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每次在外面出外景的时候，就是电视新闻就会大大说，你看你们那个台湾女人是不是都这么凶，我们以后跟你讲话要小心一点，你的鞋子鞋底硬不硬啊什么，所以我今天穿布鞋来，大家不要怕。 不是，你知道我跟你讲王老师，这它是假象， 嗯， 不是，就是说电视上的东 西 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情况，台湾人很温柔的，台湾人比大陆人温柔多了， 嗯， 你知道吗？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一凑一块儿，这政坛上，而且你知道在台湾政坛上，台湾人这个精明啊，我觉得你包括你像有时候你说香港人台湾人，你有时候会发现呢，他对事情反应快， 嗯， 为什么反应快啊，就高度激烈的斗争竞争的情况下 锻炼 人的， 嗯， 你包括说话，你像马英九，我那天一看马英九成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了，你知道吗？叫马修其实就是什么呢，马英九那种人呢，啊，就是说话记者问他要不要国民党要不要改名，他也说不改，其实后来他声称就是不改，没这打算，但是说了一句什么呢，就不排除当选之后或许可以考虑， 嗯， 你就说这么一个或许可以考虑，哎，就给人逮着了，然后呢王金平就出来说，我有三大疑问，问问马英九为什么要改名啊，当选了之后也不要改名。 不过其实最近南韩好像是有一个报道，还是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到底全世界的谁是这个智商最高的，容量最大的，这脑容量，后来发现是中国人，台湾人，就是我们这几个亚洲地区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生存的竞争环境实在是太激烈了。像刚刚特别讲到，在台湾呢，其实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我觉得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表演没有人看，那我为什么要表演呢？我主要就是表演给大家，然后让你们，其实在你们的期待过程当中，其实我丢鞋也是一种技巧，我锁王金平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 你说这个我想起那天呢，我看这个国家地理Discovery， 嗯， 讲这个杀人鱼食人鱼， 嗯， 你知道吗，其实没有证据，没有迹象表明食人鱼吃活人， 嗯， 那么拿做实验啊，就是说这条河流里是有食人鱼，那个主持人戴着那个防护套 然后拿着一只鸭子放进去，看着表，一分钟鸭架子就剩鸭架子，放只羊进去两分钟剩一羊骨架了，这么凶猛。但是你知道最后得的结论就是食人鱼一个个很小的嘛，为什么会这么凶猛？我就想起你刚才说为什么说中国人特别的聪明啊，密集就是这个原因，说在这个它太密集的情况下，食人鱼特别密集， 是因为又有限， 这就说明 生存， 对，在特别人群特别密集的情况下，这个杀呀杀戮的本能啊特别强，会激发到顶高的。你要说大陆，最近我们大陆这说话呀、也有那不小心的， 不小心吗？ 我看王朔就不太小心，但是也有人说， 他抿嘴， 话是不小心，像是不小心，实际上是经历过很小心的思考，长久的思考才说出来。但是我为什么想起这事儿呢？说王朔不是骂余秋雨吗？我最近也看见一个余老师写的接受一个杂志的采访，在他博客上出来。我觉得其中讲的有些话很有意思，咱什么人观点都得有嘛，是吧？你看于老师一讲，感觉对中华文化有担当，说我你看我去年在凤凰卫视讲这个中国文化，我这横着讲了一遍，今年呢我再给大家纵着讲这么一遍。现在经济发达了，但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的皈依在哪里？中国文化的这个密码基因 DNA 对吧？我主要功夫啊给大家弄这个，这样全球华人呢找到认同感， 这有点大，有点大，有点大。 我没有什么讽刺的意思、 对，我知道，但我听着有点大。 客观报道，我觉得 他要铁肩担道义，就一句话， 他说的就是说啊，你能看出有点意思来。比方说，他说不是都骂他在文革的时候，什么文革写作组，他就专门讲，他说那是在文革的时候。周总理坚持要恢复高考，所以呢就要有一个教材编写组，我是那教材编写组的，但那个教材编写组不等于文革写作组。甚至呢余秋雨还表现出少见的这个我觉得挺逗的话，说俗话就是说什么呢，我跟律师事务所联系了啊，悬赏800多天，就是说你们所有人指责我，谁要能找得出来我在文革期间我用任何一个笔名写过，他们所指控我写过的那些话是一篇文章一段话乃至于一行字，能找出来我把我全年的收入给他。说但是呢悬赏800多天没有一个人来啊，没有一个人找着啊，所以呢我就胜利结束。他用了一句话说这叫什么呢，竖起小梗小不是竖起小指一根鸡牙摆门臭炮，你看余秋雨很难得说这种话，竖起小指，那这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一个自豪感、成就感。他里边就特别谈到，就是说他觉得有些人有文革遗毒，就是说在现在的社会里，骂人 在行为上和 有这个 做派上， 还是搞文革大批判、整人那一套，他认为有些人还是有这作风。原因呢，他也提到可能有些文人呢嫉妒。我不知道，王老师，你们老王家人最近出来说话。 对对，我看到这个王朔对这个余秋雨好像是一顿痛斥。余秋雨这个是特别奇怪的，就是到今天几乎我周围所有的朋友都痛斥余秋雨，这个现象我是特别奇怪的。为什么奇怪呢？首先我觉得余秋雨这个人身上我确实看到我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风范，但这个风范有点酸，这我承认他是有点酸，尤其是凤凰台去年的那个节目，就每天一说每天一说，他缺少语言魅力，就他一个人对着屏幕讲的时候没有魅力。可是今年我有一次突然听到他讲那个文化的那个源头突然被断了，然后重新去寻找那段课，旁边还有北大的一些学生，那节课讲得非常之好。我先不说他知识信息的准确与否，但是我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真性情。像这样子的人，我就在想，刚才我听你话说，就余秋雨同志，余秋雨老师把自己弄得太大，就是整个文化似乎要在他手里获得重建或者皈依，这个是有点大。但是他有这种情怀和胸怀，我觉得还是值得赞赏。 他不怕压力， 我个人不认为是有什么不对的。 那你认为你们老王家那人呢？ 我比较奇怪，就王朔过去这个也骂人，就是他早期的时候也骂人，也经常说一些这个慷慨陈词的话，但他那个骂那个时候骂呢是皮笑肉不笑，就是嬉笑怒骂。这个嬉笑怒骂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那个幽默是挺逗的，他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 他经常是把你笑破了肚子之后，你突然发现他这个背后，就他骂的这个背后，他是蕴含了他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对人生的态度。这个态度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会有一点欣赏，是因为他确实对虚伪深恶痛绝。但是今天出现的王朔却大大不同于以往，不同于以往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他突然间有一份愤怒了。就是如果说过去的幽默，我们说幽默是什么，幽默是你有一份优越，同时呢你和你被批评的对象是保持有距离的，你是有距离的，这时候这个距离就使你有了一个批判的一个基本的张力。可是今天呢，你突然发现他那种咬牙切齿的愤怒不像当年的王朔，今天的王朔是张牙舞爪的。哎，我就觉得有点怪了，就王朔受了什么刺激了，突然变得这么的， 因为他突然太认真了，对生命认真就是这样 感觉。 但是认真是对的，我认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人应该变得人情练达，就是你要变得多少有点淡定和内敛了，因为年龄到了。 这就是我那天说那句话，很多人物都表现出什么呢？老来癫狂，你知道吗？突然的。 老夫聊发少年华， 当然咱也不能说往往是老了人还攥着呢，是吧？咱们进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给你讲讲我的感受啊，我觉得呀、啊、不管是他还是他，不管是这些谁跟我都不一样。怎么讲啊，我特别一般人说就说推己及人嘛， 对， 我觉得我就是推人及己。我听到任何事情，看见任何人说什么，我跟你说，我发现我是个极度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是想着我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王朔是个什么人，这就我不太关心。我关心的就是你这个东西有没有我的营养，我从你身上可以得点什么。得点什么，你就是我的老师，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在我看来，甭管谁谁谁，我你们爱说什么这是非，这是什么，这些事情均与我无关。 那就是你关心他的一些过程，不关心他的结论。 不是，我为什么说我说我是一个极度自私的立场啊？我比如说我看这个王老师他说这些话，给我的感觉倒是什么呢？就是相比起我自己啊，我觉得我不关心公共事务，我不关心公共生活。可能你觉得整天在节目里讲这些哈，我告诉你是因为工作，如果不工作的话，或者说工作完了 我一定不看或怎么样，与 我一看你说他沉寂很多年，但是他提到的近一两年文化圈里所有的这些个事儿，这些个什么事情他都很有所关注啊。 对， 你知道人家说所谓什么60年代70年代，反正我这年代的，我觉得就是骨子里有一种跟世界的距离感，就是你们这些个事儿，除了对我有用的我拿来主义之外，其他的我不关心。 对，这50年代这一代人可能是，就是我不知道，就因为我们毕竟是所谓的读点书的人，或者说是搞文化的人，就是咱们不敢说是知识分子，就搞文化，可能我们会比较关心这个时代发生什么变化，这里有什么热门信息，我们会一直追踪这个事儿。王朔，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是异乎寻常的敏感，这点是特别值得赞赏。我是比较欣赏王朔在《收获》杂志上的一个采访，就跟孙甘露，你是一个作家，也是我一个朋友，那个采访，我在那个采访中坦率说，我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有点心酸。就是当王朔说了，就是我这几年看到我身边有些人就死去了，我的朋友梁左，我的父亲，我看到我突然有一种沉重，哎呦，我心里对王朔有一份敬重，就哎呦，我说我很长的时间我没有看到王朔的内心，因为他是一个特别遮自己的人，无论是小说还是他的言谈，他是会把自己的那个脆弱和善良的那一面永远遮住，他会把那个自己所谓的铜墙铁壁那一面亮给你，把自己裹起来，就是你就不能打，你打不动他了。说例如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八十年代88年那时候，这个88年还是九十年代，反正是八十年代底或者90年代初，他写了那个玩的就是心跳，哎，我觉得不错，我就给那个张暖心，我一个朋友，当年是一个女导演，给她推荐把它改成电影，然后我去找她，跟她聊，我们俩聊得还挺好，然后她正在写一个长篇，当时是梅魁社舞，那时候还不是很有名，然后她告我，就特别王朔那时候是这样的，他见了你之后啊，他是会有羞涩感的一个人。就我在这个羞涩感里，我就看到他内心极度的敏感和那种有一定的脆弱，而且显得非常的可爱，而且在这一瞬间你发现他的善良，但他很快会把他很快 发现点， 而且 那一刻 他会迅速的把这点藏起来，然后就讲他说他写的这个文章叫做这个无所畏惧， 他说我现在弄，我现在对生活态度是无所畏惧。后来那小说发出来，我一看他把名儿改了，改成什么呢？叫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是你就发现他在所有的这方面，比如动武凶，我千万不要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他就弄这个时候，他永远是把自己裹着，给自己竖一个盾牌。 哎，咱我们秀媛，我们讲的事儿是不是太大陆了？就是、 也不会，我听听。但是我老实说，其实两位就是讲到对态度的问题嘛，然后对很多事情的观感。但是以我假装我是七年级好了，这样我都比你们小一点啊。我的感觉是这些事情其实除了就是说你为自己吸收营养，然后您可能是真的有一些责任使命，或者是王树王老师他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对很多像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这些事情就有四个字，无能为力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其实觉得这样写也 OK， 那样写也 OK， 不是跟我无关，或者是与我这个就叫我吸收些什么样影响，是都我办不到。不管是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对这个事情发生看法，或者是对这文学有什么影响，或者这些事情发生我也愤世嫉俗，我办不到。我基本其实是现在的很多的人，我认为他其实是有一个绝望的心理的，就是你只是我看到你发生在我面前他就来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所以就让他发生。 对，听自己说。 可是你比如说啊，我现在讲要不要有自由啊，其实这个自由往往就表现在哪儿啊，我这么跟你讲啊，说胸怀天下，对吧？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是我认为自由就意味着我有没有自由不胸怀天下，我有没有自由不位卑未敢忘忧国？ 有啊。 对啊，我老老实实的工作，靠自己的劳力挣得一份收入，把小日子过得美美的。 咱们 美美的你没有权利，这不是你能做的。 咱们首先确定一下自由的概念，说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的行为，就是法律。咱们说法律是给你行为本身的规范，画一个规范，画一个范畴之外都是你的自由， 之外都是你的自由，之外都不是你的 啊。对，不，法律之内它规定了，就是你不能违反那些东西，你触犯了就违法了嘛，对吧？这个在这个规范之外，这规范之外，你做什么事都不，但是规范之外它有一个社会公德，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就是所谓的社会舆论啊，道德品质啊，什么道德的一些基本上是相规民约啊，这个对你进行束缚，在这个范畴里。就是咱们说有一些公众人物，你比如老百姓，你刚才说老百姓无人为力，确实因为老百姓没有享受这个权利的资源，只有一些基本的公众人物或者一些有名的人物，他有这个资源，有这个能力，他发出的声音有众多人可以来听，这个时候你听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一个潜在的基本规则。你刚才讲的那个女主持人结婚之后辞去主持人，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这个我们刚才没跟听众朋友讲，观众朋友讲，就是说其实现在台湾有个现象，就是很多的主持人他们就开始不做这个工作了，因为现在每一天的新闻报道上面很多都是负面的消息，怎么样去杀人啊，然后怎么样去什么放火啊，然后怎么样各种行为，就是反正把那个不道德的事情作为极致以后，然后这些人还要在这些东西里面加油添醋的，让社会大众把眼光积聚到这个荧幕上面。但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对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好处？对大家的道德观有什么好处？没有。所以这些主播啊，或者这些新闻记者等等，他们就开始辞职。 你看， 他就有一波辞职潮，就是 这里面出现了问题。就是当他有要结婚了，就等于突然有了一个义务，有一个责任了。 对， 然后接着他想到他的孩子， 孩子怎么办？ 那么就是说，一种基本的道德意识、基本的规范意识进入他大脑了。这时候他会重新打量他的行为。 这就是说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哎呀，我发现我跟这个正好相反。我待会儿接着跟你们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怎么我老是觉得我就是老吾老以及我自己之老，人就是以及我自己之幼，就什么事儿啊？我首先想到的，我跟你讲，不是他们说讲佛经吗？对，我也讲讲，说讲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啊、这个阿弥陀这个经，还有这个华严经里边啊，我是瞎说，我学到一个我的一种学习观、处事观。是什么？你比如《金刚经》第一段，我一般就会第一段说释迦牟尼很朴实，到城里挨家挨户要饭，这是乞食嘛。你要对次第乞已，然后有一句话叫还至本处，就是他挨家挨户一家都不漏。因为啊，在佛教里这种要饭的行为啊，也象征着一种跟你结法缘， 对， 你明白吗？就是说，哎，给你 机会做好事， 讨到了，然后呢，你看 他还要回到自己的地方，这是原本的故事。我得到的理解就是说，我活这一辈子啊，就是要挨家挨户去乞讨。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于老师身上对我有什么营养吗？好，我很自私，拿过来学过来。哎，秀妍身上，秀妍可能做错事了，你也是老师，你给我一个教训，学过来，明白吗？这种观念，你包括在这个华严经里，佛教华严经讲一个善财童子53餐的故事，就是他要学习，然后他就到社会上去。53种人都是我的老师，这里头甚至有妓女，但是呢，都是老师，最后全学到手。这就是我说的推人及己，也就是说，你看现在你甭包括我这样说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早年也是一个叫法藏比丘，也是说我要成佛，然后那个时候的如来佛就问他说你要成什么样的佛世界呀、啊？他说你先给我看看。就是说你把现所有的我都看过，然后我结得大愿，我弄一个最好的无上的一个大愿。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头潜伏着一种学习观，就这就是我的态度。就是说 我觉得文涛都这样讲， 很多争论，很多你查骂他骂他，我跟你说对我来说根本没什么意义，我只看他说这句好我记下来，那个好记下来。 这个好像是所有的为学者都必须遵循的一条道路，因为现在信息这么多，他一定是为我所趋去选择我所需要的。但是学到了知识之后，他一定落实为两个字，就是塑造。你在学的时候，无形中在塑造自己。 确实，我想讲，其实文涛，我觉得他 好像我很难判断。你比如说，你假如说你跟张艺谋吵架，你让我说你们俩谁对谁错，这事儿对我毫无意义。 这当然是， 我只关心你哪句话说的对我有点用。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是不对，因为他现在对你这个分钟或这个月没有用，但是下个月他会出现。 潜移默化的， 他其实已经在影响你了，但是不是这个事件上，是这个观念上，或是这个事情的本质上。 就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把你们俩杂交到我身上，是吗？ 其实你是好人了。然后他也有 谁说我是坏人呢？ 你刚刚自己说的，你说你老是偷人家东西， 偷师 对，那他有恻隐之心啊，然后他其实也很关心别人呐、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事件的影响不是那个时间你马上可以思考的，所以他会在生命里。 哪怕我不认识他，我在《锵锵三人行》看他， 你看 他学的时候，就看得出他已经在，他已经塑造成一个他自己， 都是跟你们偷的呀。 而且他老是把自己矮化，这样 对对对， 矮、哎，我本来就不高啊，现在长得矮。